对翼双方布阵成。 我只见马若居飞象行田， 我话象奇才系斗胜， 咁就双方厮杀确难明。 我望其能胜， 我又望其也能胜， 我话咁就两家布局其夜开，方可至得胜。 我中弓发炮啊来投颈， 我开居一笑你神恶顶，威武威兴可以拉炮跳离城。 为了场场要争胜，捉棋无公正，我食盲棋方可胜啊！ 哈， 督卒哇，督卒啊，即刻要拈起只掌，撑侍房啊，手空虚劲。 炮打巨夜扮，亦有机可乘。 我连环马搭乘，要将火拼。 我立正中弓炮，你就全半壶一抒情。 好叻咩？我唔喐，唔扯，唔射架。 我双居撑落，拍住个九弓，再沉落炮，将军一句杀角成。 尹相，举手不回噃。 切，我都未放手，想食盲棋咩？ 我话知你嚼咗再讲。 咁啊， 督卒哇，督卒啊，即刻要拈起只掌，撑侍房嘅手空虚劲。 我炮一打，巨一扮，亦有机可乘。 我连环马搭乘，要将火拼。 立正中弓炮，你就全啊盘壶一抒情。 冇事，我唔喐，唔扯，唔射架。 我双居撑落，拍住个九弓，再沉落炮，将军一句杀角成。